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阴，偏北风2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50%，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1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00，今夜私语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即将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在我们的节目中，那我已经打开了我们的微信后台，看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后台很多听友的各种各样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的这些情感咨询问题，我们一会儿就在节目里来回答来讨论。收音机前其他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这样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手机公众号，节目的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在你的微信添加朋友那儿搜索公众号今夜私语时，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私人的私，私密的私，语言的语，时间的时，大家找到我们，添加我们。添加了微信之后，是可以直接给我们发来微信留言，可以咨询问题的。那么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哈。加入听友微信群的方式呢，是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在我们的公众号文章底部，大家能找到加入我们听友微信群的一些方式和我们节目的其他联络方式，都可以参与进来。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白露好。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有一位女生问我们一个问题哈，说我的男朋友啊，我觉得是不是算是有一点小小的控制欲哈？和他在一起，有的时候总会闹出一些小矛盾来。他人很好，我们也很相爱，但是呢，因为他的这种控制欲，有的时候会令我很不舒服。比如说，我不大喜欢吃肉食，他就告诉我说，不吃肉对身体健康不利，一定要多吃肉，甚至点菜的时候，他会主动的点肉菜，推到我的眼前，非要让我吃下去。那么这在我来说是很不舒服的。但是我们感情很好，我又知道他是为我好，我又不愿意和他急。比如说，包括运动的方式，我不愿意到健身房去运动，因为那些运动方式不大适合我。但是他呢，却给我买了健身卡，一定要让我到健身房去健身。他认为找到了健身教练，在健身房健身，那才叫运动。我喜欢的朋友，比如说有一位朋友当中，我的朋友当中有一位朋友挺有个性的，虽然有纹身、抽烟、喝酒，是个女孩子，但是人非常的爽快，我很喜欢，每次和她聊天都觉得很开心。但是我男朋友不喜欢，我男朋友就觉得那种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希望我和他少一点来往。都是女生哎，没什么的。而且那个女生，我因为工作关系认识她，都已经认识5-6年了。所以啊，有的时候就觉得我男朋友做的这些事情吧，我就是觉得有点不开心。比如说我父母来了，那我要带我父母呢，去我父母喜欢的地方去转一转。因为我知道，比如说我爸爸吧， 喜欢去什么博物馆啊这样的地方，但是我男朋友呢就觉得我应该带我父母去某一些商业街啊，他是说让老人也去感受一下商业的繁华等等。去了一次，我父母勉强；再去第二次，我父母就不大愿意去了。但是在这些方面啊，只要坐上了我男朋友的车，他就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安排，完全不听别人是怎么想的。不对，看来不仅是对我这样，对我父母也这样，对他父母也是如此。所以我想问一下，他的这些控制欲有的时候让人觉得有点难受。他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对的，他认为自己聪明能干，判断事情是准确的。有的时候他甚至觉得我做的事情他都稍稍的有一点点看不上。所以我想问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有控制欲的男朋友，怎么和他在一起能舒心的交往呢？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听完了所有这位女孩子的男朋友做的事情，我会觉得男朋友可能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他会觉得只有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和重要的，其他人的意愿没那么重要啊。但是其实生活中，我们先不说他的判断是不是都是正确哈，但是生活中很多事情正不正确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怎么样啊。所以他就其实剥夺了很多人自己选择的权利。那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相处呢，可能会很累，而且如果他不发生改变的话，可能以后所有生活的事情都必须要听他的。 嗯， 那你的这种不开心可能会不会慢慢累积成更大的不开心，甚至会影响你们的感情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是需要你去警惕的。那说怎么办呢？怎么办的第一步就是跟男朋友很慎重的去讨论这个问题。 嗯， 你要让他意识到他这样的一个跟你相处的模式已经对你的生活造成了困扰，甚至都对你的父母造成了困扰哈。当然这个不是说去指责他，而是说告诉他这样的相处模式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会让你不开心。 嗯， 那么看看他能不能意识到并且尝试去改变。 嗯 啊，比如说也能跟你起码商量商量，问问你的意见，在有些时候也能尊重对方的意见。那如果他是拒绝改变的，也有可能啊，有些人会觉得我这样就是挺好的，或者我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他拒绝改变，这个改变基本上就不可能发生，没有办法通过你的努力去改变他，除非他自己想改变。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考虑你的伴侣，你希望你的伴侣是一个时时都控制你的人吗？我们说万事没有绝对哈，的确有的人在关系中就喜欢被人控制， 对， 但我觉得还是少数，大多数人在这个过程中还是会觉得不舒服的。 嗯 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真的要考虑他是不是一个适合你的伴侣。 下一位也是一位女孩子的问题啊，她是说，我男朋友啊特别喜欢小狗狗。我和男朋友在一起2年多的时间了，从一开始呢，他就跟我说要养一只小狗，我就没有答应，因为我从小不大喜欢有毛毛的动物。那么大概在4个多月以前，他突然抱回来了一只小狗，那是他的一个朋友家里边的大狗狗，吓得小狗狗，他在没有事先跟我说的情况下就把狗狗抱回来了。我们俩现在是在同居的屋子里边，那么他平时工作要很忙，所以呢他就让我照顾，而且呢他希望的是我从小照顾了这个狗狗，我和狗狗的感情也能慢慢好起来。说实话，狗狗确实是挺可爱的，照顾了一段时间呢，我对狗狗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不可能像他那么喜欢。现在的情况就是他回到家里基本上就是和狗狗在一起逗狗狗玩，和狗狗说话，他没有我那么清闲，那么我的时间多一半会在家里，在家里边写写稿子啊，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呢，带狗狗出去散步啊，给狗狗做吃的呀，很多时候都是我在做。可是他回到家却忽略了我和狗狗在一起，所以我心里啊越来越不是滋味儿，我越来越觉得养了这个狗狗破坏了我们之间的感情。有的时候我也会很生气，我对他说不要再养这只狗狗了，他呢就觉得一个女孩子能说出这种话是冷酷无情的，我该怎么办？ 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女孩的这个感受，因为你本身对狗就没有那么重的感情哈，然后你又承担了那么多的照顾的责任。其实养一只狗应该是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和很多的心思的哈。那这个时候呢，男朋友回到家里又只跟狗玩不跟你玩，是吧？这个时候你肯定感觉上会很不舒服哈。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的表达会让男朋友说出你冷酷无情这样的一句话，是不是你只跟他说我们不要再养这只狗了？那么如果你这么说，可能他会这么觉得哈。但如果你跟他说，你看我每天照顾狗狗很辛苦，然后呢每天你回来我们相处的时间又很有限，我很希望我们两个能有一些共同相处的时间，你看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啊，两个人商量一下，比如说是一块儿陪狗玩啊，还是说比如说限制他跟狗狗相处的时间，然后有一部分时间是跟你两个人相处的。因为我们讲伴侣之间如果想维持一个比较好的情感关系，一定要保证一定量的有效相处时间。所谓的有效相处时间，就是这个时候注意力，你们双方的注意力都在对方身上，或者说去聊一些两个人的生活呀，在工作中的经历呀，每个人那个每天的心情啊等等，是要有这些有效的相处时间来作为支撑的。所以你的男朋友也需要明白，这个他需要花一些时间来留给你们两个人。那这个呢，你是可以通过跟他商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然后呢，包括你也要让他体会到你所承担的照顾狗狗的那个辛苦，是他也应该去理解。我觉得能不能从这个角度跟他再去沟通一下，然后呢不是说我们上来就先把狗不要了，而是说我们共同的来商量一下如何让我们的伴侣关系会是更好的，或者不受这个问题的影响。我觉得这个讨论的方向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对，我也见到过小两口一起养宠物的，养狗狗的，养猫猫的，其实有的时候是三个小两口和小宠物可以一起玩， 对 吧？因为比如说狗狗两个人，小两口现在并没有一个小孩子，那么在互动的时候是可以一起和小动物玩的，这就是一个也是两个人在一起亲密的一个机会，更亲密的一个机会了哈。当然可能女孩子委屈在于自己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好像享受都是男孩子在享受，甚至小狗狗成了一个自己做了很多事情却让自己的男朋友和他更亲密的这样一个像一个小小的打了引号的第三者一样，心里面会有一些不平衡哈。 对， 其实这些都可以告诉男朋友的呀。 对，是的，这个其实就是刚才说这个小宠物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其实很多时候生了孩子之后，这种感受是老公会有的。就是生完孩子之后，这个妻子就一直跟孩子在一起，然后老公会觉得，哎呀，怎么生出来个小第三者？就是这个，其实在生活中的不同阶段，可能我们都会有相应的感受。我觉得，双方都应该去理解对方的感受和需求，然后去讨论共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而不是说抱怨对方。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女孩子问到一个问题，说我很平凡哈，我不是那种漂亮的女生，优秀的女生，但是呢，我心地很好。我曾经啊特别认真的喜欢过一个男生，我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喜欢他，一直到毕业以后的四年我都在喜欢他，也就是我一共喜欢了他7-8年的时间。我曾经试着很委婉的向他表白过，但是他似乎没有能够听出来。后来呢，他就有了其他的女朋友，一任二任三任，谈了好几任女朋友之后他就结婚了。从他结婚那一天起，我好像就丧失了喜欢别人的能力。当和其他的男生在一起，无论是别人介绍的，还是工作中主动追求我的，还是相亲相来的，所有的男生在一起，我对人家都没有感觉，再也找不到对他的那种感觉了。没有办法认真的去喜欢一个人，人家 不管什么样，只要稍稍看得过去眼，我可以和这个人交往，但是我自己觉得不投入。比如说人家约会我，我没有幸福的感觉，人家给我送礼物，我也没有开心的感觉，人家努力的逗我笑，我也觉得就像是朋友之间的笑话一样。所以我现在就想知道，我是不是彻底丧失了爱一个人的能力呢？ 我一直觉得不存在彻底丧失爱一个人的能力这件事情，而是在你目前的这个当下，你并没有处理好前一段你的那个感情和现在的感情的关系。那前一段虽然你没有真正开始，我觉得但是那个是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一份感情，而恰恰是因为他没有机会开始，所以你对他的幻想和期待和那种美好的愿望是非常大的。 嗯 啊，那甚至你在心里都幻想出了那个人各种各样非常美好的这种状态，而这种幻想中的人，当他跟现实中的人相比的时候是没有可比性的。我们都说，如果你真的是跟这个人相处过之后，你反而可能觉得他没有那么好，因为在生活中肯定都会有磕磕绊绊，对吧？你都会发现他身上的优点也有缺点，所以当他变成一个更真实的人的时候，可能是没有你的想象中那么美好的。而你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其实一直沉浸在没有能够获得这段感情的遗憾中，以及对他那个美好的状态的憧憬中，所以这个时候所有的好像跟你要谈恋爱的人都没有真正进入到你的感情的范畴，就好像在我在完成一个任务或者执行一个行动一样，并没有真正的走心。那我觉得你现在这个情况，你需要先从前面的那段感情里走出来。那这个走出来的过程，可能就是你尝试去把它从你的情感中去清空，或者不断的告诉自己，那个是已经过去的一件事情了，而且它那个美好的样子其实都存在于你的想象中。那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去做到这样的事情，我是非常建议你找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婚恋情感的咨询师来帮助你，因为借助专业的力量，你可能更能看清楚你为什么如此纠结于上一段的这个感情，以及你如何能够把它慢慢的放下。 一位女士说，孩子一出生，我妈就在我们家帮忙，因为我特别的忙，喜欢孩子，但是呢确实又需要我妈妈来照顾孩子。其他人照顾孩子我不放心，比如说家里面的阿姨啊什么的，所以呢我妈就在我们家几乎一待就待了3年的时间。那么家里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妈在我家常住，我爸经常过来，我妈要做饭给我爸吃，我爸毕竟一个人的生活能力也是有限的，另外我爸呢也经常要凑到我妈这儿来。还有就是我公公婆婆差不多一个星期也会有几天都要过来一下，所以家里的人一下子就变得特别的多。有的时候呢我回到家里就会觉得焦躁不安，我和我老公也彻底的没有二人世界了，因为任何时间都有人都有孩子。现在想想，我们俩可能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都没有好好的自己去说过一些话了。周六周日不是公公婆婆在，就是我爸爸会过来，家里面总是一大家子人，孩子又会生出各种各样的状况来，要么就是生病了，要么就是出疹子了，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情，总是闹得心焦。现在我才突然意识到，可能我老公也和我一样是焦虑的。大概在1年多以前，他告诉我说他内心很抑郁，很不舒服。他说他总是觉得他的心里边就像是那种不开心塞着一大团乌云一样。我当时呢也只是觉得他可能是那么矫情一下，我的老公还是比较文艺的那种男生。可是现在啊，我突然意识到有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他和他的一位女同事之间的交往开始过密了。我呢也是无意中发现的，其实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他，是因为他在和别人通电话的时候，我突然的意识到，我抱着孩子 他在另外一个房间，电话响了，然后他和别人说了几句话，立刻就压低了声音关上了门，这才让我意识到有问题。我开始注意他的一些行为，然后才意识到他和那个女同事可能关系之间已经很亲密了。我还是选择了坦率地去问问他，然后他告诉我说家里太压抑了，他和那个女同事之间就是很单纯的同事加上好友，然后出去吃过几次饭，没有做其他的事情。他说他同意我对他的一些怀疑，确实他的心思不在这个家，他觉得家里边没有他的位置，他觉得在这个家里边只能让他很焦虑也很抑郁，而在外面他会觉得舒服一些。他甚至跟我说他觉得他是一个不合格的爸爸，因为他没有那么爱孩子了。所以我想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该怎么办。 我觉得可能就像这位女士她自己分析的一样哈，在这个家庭中两个人其实都遇到了非常多的这种情绪包括压力的问题，就是当孩子有很多问题要面对，然后家庭里有那么多的人的时候，可能有层出不穷的矛盾，然后有很多要操心的事情，已经把两个人的情绪都带得比较差了。那我们说就是现在老公会觉得可能离开家庭的时候更是他更放松更轻松的时候，我觉得不如就两个人一块儿出去啊，就是其实两个人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逃离这个家庭环境，哪怕一小段时间。就是我们当然也要做负责任的父母和子女，我们不能就逃避这个家庭的责任都扔给老人，对吧？但我们说比如说一周抽出那么几天，一天一两个小时，两个人一块儿出去吃个饭，对吧，一块儿去散散步，或者去一个短期的旅行，或者一块儿去看一场电影，就是给两个人都有一个放松的空间，而在这个放松的空间是由你们两个人来彼此陪伴对方的。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情感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你们两个人还可以在吃饭或者散步的时候去聊一聊彼此的困惑呀压力呀，也许你们就能够找到共鸣，就觉得就是更能够理解彼此的那种心情。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暂时来讲对你们一个比较重要的建议吧。因为我会觉得老公其实现在，第一我觉得老公还是挺坦诚的啊，然后就是第二呢他也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情绪问题包括他的需求。相反我是觉得妻子可能身上担的责任太重了，想的更多的是家里的事情，而没有真正为自己想一想自己是不是需要放松。所以我觉得莫不如就借这个机会两个人都放松放松啊，反正家里老人那么多，他们是可以去照顾孩子的。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呀，你不在的时候反倒他们处的可能会更轻松自在啊。所以有的时候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现阶段可以把夫妻关系放在你们首要的位置上啊，去让它改善一下。 而且这个女士她前面描述了很多家里边乱七八糟人员也很多什么的，其实但是她也意识到了一点，我觉得她肯定是在发生了这件事之后，她自己也认认真真的想两个人的关系，家里边人多，然后家里边的事儿多，她可能没机会没时间和老公交流，两个人再回到两个人的那个状态里，这是出现的一个他找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哈，这可能也真的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吧？ 是的。 那么很多人小夫妻两个人当有了孩子之后，家里边可能都会出现这种比较混乱一点的局面。 对。 那在这样的时候，夫妻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往往就会被搁到一边去，是吗？ 对，就是尤其是当你的注意力比如说啊在孩子身上，因为当了父母的人都是很焦虑的，孩子身上一点小事情可能就会引发你很大的关注，你可能这几天就一直在焦虑在一件小事上，然后加上家里又有老人来，对吧？然后呢这个又有双方的老人呢，老人之间有没有什么矛盾，对吧？带孩子之间有没有什么理念的差异等等，就是真的是一团浆糊。所以其实我会很建议就是夫妻之间有了孩子之后哈，就是其实从刚有孩子开始就可以尽量去找一些两个人能够独处的时间。比如说像我在刚生孩子的时候， 其实就是刚出了月子不久吧，我和我老公就会趁着孩子晚上睡着的时候，两个人出去看个电影啊。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让你们两个人第一都逃离一下那个比较压抑的环境，第二就是让彼此都觉得我其实是最在乎对方的，而不是其他的家人。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一点。 男生问我们问题，今年是大三。女朋友大一，他说女朋友突然意外的怀孕了，现在呢两个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说其实我是觉得跟女朋友想商量一下，能不能让女朋友考虑还是可以先休学然后生孩子。原因呢是这样的，我告诉了我父母之后，我父母是非常希望我和女朋友能够在一起，然后让女朋友考虑生孩子，因为女朋友的年龄现在还不够，但是再过一两年我们可以去领一个结婚证。那么我父母呢觉得家庭条件还不错，又有了这样的机会，也希望的是他们可能希望我有孩子吧。我和女朋友说了之后，女朋友呢却很犹豫，她说她父母肯定是希望她读书的。女朋友的家很远，在一个很偏远的一个小小的县城，她其实是很爱我，也比较听我的话的。但是呢她很犹豫，她说她希望自己能够再读书。我父母呢是希望能够让她生完孩子之后再过两年考虑读书，反正还年轻嘛。那么我该怎么说服我的女朋友呢？ 我觉得其实我特别想提醒这个男孩的是，我非常希望你在这个里面的态度不是说服女朋友，而是给女朋友提供一个更多的选择。因为其实这样的选择不是在所有的情侣间都存在的，因为很多时候当女孩意外怀孕了之后，可能男方的家庭是不接纳的，对吧？但现在我觉得你的父母愿意接纳，或者希望呢这个孩子能生下来是一件好的事情，但他只能作为你女朋友所有的选择中的其中一个备选，只是他的选择更多了。你一定要记住，就是这个对他来说是他的人生未来呀。他生了这个孩子之后，他的学业会不会受影响？他目前还不能跟你领结婚证，那么他这个婚姻的状态谁来保障？然后这个孩子他怎么去养育？他也许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他可能会面临非常多的困境。我觉得你首先要在理解他的基础上，然后跟他去讨论这个选择，一定最后要让他自己做。否则如果你说服了他，让他做了这个选择，也许他内心不是真正愿意的话，我觉得对于你们未来的生活，包括对于这个孩子，都可能有很多负面的影响是你要去考虑到的。 对，听上去是你父母想决定要这个孩子的，但是说实话，这个女生的人生是她自己的。 对， 在她大学一年级，十八九岁， 对， 十八九岁这个年龄，他有没有想过这个年龄他就要要孩子做妈妈哈？那么他以后人生他可能还能回归到校园当中，但是那是他想要的人生吗？其实真的应该把这个选择权交给他。 对，是的。 好，谢谢白露，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雨时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交流。 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 榜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阴，偏北风2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50%，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1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 相遇 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也日时。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如果您要收听我们这个广播节目，在北京可以通过 FM107.3 AM1026 这个广播频率来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播出的今夜思雨时。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可以下载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手机客户端 APP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节目来收听，找到今夜思雨时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大家如果和我们互动，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我们继续看大家的问题。这在我们的工作微信号里边有一位男士，他是又一次的来咨询哈，咨询他的问题。他的这个家庭状况是这样的，就是他和他妻子结婚，妻子也怀孕，他们已经有了宝宝，他们新婚没多久，应该是也就一两年的时间吧。那么他们现在所住的房子呢，是男士和自己的父母的名字，妻子呢就提了一个要求，妻子说，希望的是我们已经结婚了，都有宝宝了。那么希望的是把我的名字放在你的这个房产证上，放在我们这个房产证上。那么你父母曾经为这个房子交的首付呢，那么我把这笔首付钱付给你父母。因为这个房子现在还在供贷款，所以这个贷款还是夫妻两个人共同在还这个贷款哈。所以这个女士就提了这样的要求。那么这个男士呢，在这之前他自己也这个有各种各样心里边的各种各样的想法吧，也和他妻子有各种各样的沟通吧。那么最后呢，这个丈夫这一次询问我们的是，他说，我现在啊，这个是这样想的，我要让我妻子答应三个条件，然后呢，我就可以让我的父母退出这个房产证。他说我去劝我父母领钱退证，第一呢，是给我父母本金，加上这个房子现在已经增值的部分。第二，以后我和我妻子的房产证上只能有我和我妻子的名字，不准有我岳父母的名字。第三，我妻子做面子工程，经常到我家、我父母家要去探望他们，这是我的要求。您觉得我这样做可以吗？我可以提这些要求吗？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呢？现在我父母对这件事情其实挺敏感的。直接跟我说，他们既不退出房产证，也不让我妻子进入房产证。我现在也在想，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 就是我首先特别肯定这位男士，是愿意跟妻子沟通的啊，而且可能也反复沟通了很多次哈。这种开放的态度，实际上是我们在婚姻中需要有的，就是遇到事情要及时的去沟通啊。但是呢，我就会觉得就是，在这个这位男士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的语气更像是， 我们在公司谈判的感觉哈。就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其实在婚姻中吧，虽然很多事情我们要很清晰，但是在商量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有那种太公事公办的态度啊。就是因为我们生活中真的压力已经很大了，我们需要去不断的思考这个包括跟别人谈判，然后呢等等这些事情已经非常辛苦了。在家庭内呢，我们就尽量少一点哈。 对 啊，这是我的一个建议。那么至于这三点是否合适，我觉得其实基于你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因为当两个人在沟通一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提出，可能我对这件事情的担忧是什么，或者我期待这个事情向什么方向发展，或者我能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作为就是被你提问的人，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给你补充更多的意见，说再加什么样的条款更合适哈。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无论你想到什么样的条款，什么样的建议，一定在沟通的时候还是开放的态度。就是这沟通不是说我给你提出三条你都同意了这事儿就解决了啊，或者你要不同意这事儿就拉倒，就不是这样的。沟通是两个人有商有量，我提出了一个之后，我们两个共同来分析它的可能性是什么，对吧？那个比如说你增值的部分，增值的到底是多少，我能不能负担得起啊，就这个是有一个商量的过程的，而不是非是即非啊，就是一个两分化的一个东西。另外一点就是关于你提到父母其实对这件事情已经很敏感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另外一个解决方案你们可以考虑啊，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就是既然妻子我觉得他主要的意愿是希望你们两个共同居住，并且共同还贷的这个房产上能够有他的名字。那么如果父母真的对此非常的敏感的话，有没有可能把目前的这个房子卖掉，或者就归还给父母，然后你们两个再去买一个属于你们两个的房子，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就是不要再纠结在，因为现在父母觉得这个房子是他们的嘛，对吧？ 嗯， 你要走了，他们总觉得很别扭，所以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但这个一定也是你们夫妻两个人要去沟通的一个问题。嗯， 对，这个我觉得白露是说的特别特别的到位的，就是这个男士在处理这些家庭问题的时候，因为他向我们的节目咨询过很多次了， 嗯， 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他总是很刻板，很机械，很像是我在做一场谈判， 嗯， 其实我们都知道，夫妻之间两个人之间如果是这样的，如果是比如说很多事情我都要和你画出一个规则来， 嗯， 我都要告诉你要怎样做，或者这个事情也我们拿出一些条款来， 嗯， 这个那么像谈判的夫妻关系就让对方觉得你跟我很生疏， 对， 是吧？ 嗯， 其实两个人结婚了，孩子都有了，按说夫妻之间应该是蛮亲密的一个关系哈， 嗯， 但是我也能感觉得出来，这个男士并不是故意这样做， 嗯， 而是从他多次的咨询中，我能看得出来，他好像在这一方面， 嗯， 确实，包括和也许是和妻子的关系， 嗯， 除了和妻子关系之外，甚至可能会和朋友、同事之间的关系都会是这样，就是他是属于那种比较刻板的处理问题的这样的一类人。 嗯，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在成长的过程中看到的父母也是这么处理事情的啊， 嗯， 所以可能形成了一个内在的规则，就是当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用这样的方式能够最快速的处理这个事情，那它就是可以的啊，是我应该采取的一种处理问题的态度。但其实生活中很多事情不是真的在处理问题啊，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的情感，有很多丰富多彩的东西。这个时候就让我想起来，原来我们在学习这个学校里学习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老师提出一个，就我们在讨论一个案例的时候，他提出来说，这个人好像就是一个树干， 嗯， 然后没有叶子，就是给我一个这样的感觉，就是当我们面对很多事情都是用规则和刻板的东西去处理的时候，好像会缺少很多的情感的色彩和生活中更多的丰富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是也尝试去做一些改变，因为那样也许我们会变得更幸福呢？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与思念。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FM 幺零七点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市城市广播。 一位女士说：“哈，说我和我丈夫啊，我们俩结婚以后呢，就很少能在一起，因为他工作很忙。第一呢，他是一个做销售工作的。”差不多大半时间都是在外面，因为他的任务主要都不是在北京，而是要跑外地，那么跑外地的时间就特别的多。第二呢，是因为我们俩结婚没有多久，我就发现我自己怀孕了，而怀孕以后孕期的反应很重，当时我就把自己手边的一个工作辞掉了，然后就回到了我父母那儿。我父母呢是在天津，其实离北京还是挺近的。在我父母那儿，我希望的是我老公出差回来，能够到天津去和我在一起。但是父母那儿确实是条件有限，我是一直住在我婚前的自己的小房间里。我丈夫去了两次之后都觉得在那儿有所不便，所以呢他就不爱去了，再加上他工作很忙，这样整个在我的孕期我一直在娘家，他要么在北京我们自己的家中，要么就出差了，我们在一起待的时间就很少。后来呢生了孩子坐月子，我也是在娘家坐的，他很少去探望，大概就去了一两次，我父母都觉得不正常，我父母都问我和他感情是不是出问题了。说实话在那之前我没有觉得感情上出问题，不然我们也不会结婚了。但是自从我怀孕起，自从我回到了天津娘家，现在想想真的有一点点问题哈。孩子已经一岁了，他总共抱孩子的时间不超过十次，他和孩子之间关系很疏离，也不大愿意抱孩子，不像其他的父亲看到了孩子很高兴，毕竟孩子是一个儿子，而且他父母到现在也没有明确的对我说过给他们家生了一个孙子对我的一些什么样的情感，或者对孩子有什么样的感情，甚至对我连一句谢谢的话都没有说过，只是他父母打电话知道了有孩子挺高兴的，然后呢在几个月前曾经给孩子转过500块钱的红包，除此而已没别的。我心里边就觉得很难受，甚至动过离婚的念头。我也问他为什么不大愿意和孩子亲近，我也跟他提过要不要我回到北京去，但是孩子太小了，抱孩子回到北京我一个人照顾，父母跟过去也不太现实。可是呢他是这样对我说，他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爱孩子，我觉得孩子有你们就够了，我能够怎么爱孩子呢？如果你需要我更多的去爱他，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本来和他能在一起的时间就很少，看你把他照顾得挺好，其实我也挺放心的。那我也问他，你是不是不想和我们过了？看你这个样子是不想要孩子了。我现在读的是他们的对话哈。然后他说，我老公说，想不想过在你吧，如果你不想过我也没有办法。我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老公会对我对孩子变得这么冷淡，我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想问一下，刚才你读到的对话是他们在微信上的交流是吗？ 对。 所以我首先会觉得这件事情在微信上交流，或者我们用文字来交流本身就会有些问题啊，因为它会有很多东西的缺失，一个人的情绪啊，他表达的时候的状态啊，所以很多时候是不会被我们误读的哈。所以我特别建议这位女性，就是如果你想跟老公好好的讨论这个问题，两个人一定要面对面的去交流啊。另外一个，其实我会觉得老公现在目前消极的状态，可能因为是和你们长期没有在一起会有一定的关系，他可能现在也觉得好像没有他你们生活的也挺好的啊。你怀孕的时候就一直在这个自己的 父母 家，对，然后呢你现在有了孩子，可能你们四个人生活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小圈子哈，他反而是会被排除在外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人的情感或者是情绪是很微妙的一个东西，就是你看起来好 好像是因为他忙嘛，因为他经常出差，然后不能来在我们身边，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但是站在他的角度，可能会觉得我的妻子就住在娘家，对我没有什么陪伴，我们也没有什么在一起相处的时间。所以你们两个其实在这件事情里都是有各自的委屈和一些情感和陪伴的缺失的。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两个人好好的交流一下以前发生的事情，每个人自己都是怎么想的。然后呢，接下来就讨论一下，如果你们两个想在一起好好的生活，到底应该怎么办？我其实还是非常建议两个人能够起码要生活在一起的，就是克服各种困难吧。因为我们讲，如果两个人长期没有办法在一起生活的话，对感情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无论是你们的夫妻关系，还是他和孩子的亲子关系，一定会变得越来越淡的。所以无论如何，如果想把这个婚姻过好的话，克服困难也要两个人在一起住。那你说可能到北京没有人帮你照顾孩子，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他的父母能不能过来，对吧？或者是能不能请一个这个阿姨家里哈帮忙照顾， 对 啊，或者怎么样。那其他的方式，比如说你觉得确实来北京很困难，那要在天津，能不能在天津租一套或者买一套你们两个人的房子， 对 啊，然后父母在旁边就是离得不远的地方照应着。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解决方式，但目前看起来两个人其实都在没有往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上去考虑。然后还是都沉浸在自己的那个状态里，都觉得对方好像抛弃了我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真的好好交流交流这个事儿。 好像还是有误会在里边。 对， 下面是一位女生问说，我遇到了一个男生，工作不错，人特老实，但是我已经了解的感觉是他好像从小到大的事情都是他父母在安排。如果有一些事情出现的时候，他自己也总是第一反应是去问他父母该怎么办。另外就是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他如果对我有一些什么猜疑，也不是那种主动来开口问我的，是我这个人挺敏感，直觉也强，我意识到了我会主动的向他解释，这样呢就是我们的交流有点累，有点疲惫。我们接触了半年多了，但是很少能够特别的亲近，好像说话我觉得他还是对我比较陌生一些。但是因为他父母觉得我好，而且他父母告诉他说他应该找一个像我这样的比较成熟能干，这样的话呢他和我在一起也会有一个依赖。这可是问我们的可是一个女孩哈，对方是个男孩子哈。他说所以呢他父母认为他和我应该结婚，但是我真的就很不敢确定。可取之处是他工作好，条件好，人呢非常的老实。一方面我觉得和他在一起呢，他可能很难属于背叛我的那种人，以前男朋友背叛过。但是呢我又觉得我们在交流上有问题。所以我该怎么选择呢？ 听起来好像是父母把一个听话的孩子交给一个能让他依赖的人啊，这种感觉就找。然后这个孩子呢可能也是听父母的哈，就是可能听起来的描述是，我也没有那么喜欢你，但我父母说你合适，那我就要跟你相处哈。所以这个里面我刚才在想，会不会有一个风险，就是如果有一天他的父母觉得你不够好了，那么他是不是就会离开你啊？这个是你要去考虑的。另外我觉得你要考虑的是，因为听起来我听来听去都没有听到你真的特别想跟他结婚的一个理由。因为你看你说他跟他沟通有困难，对吧？然后他还总听他父母的啊，有事儿就去问他父母。其实你可能听起来对这点也比较介意哈。 对， 那你唯一可能觉得那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他好像不会背叛你。但我觉得这个理由其实也不太成立。说一个人会不会一直在你跟你的婚姻关系里，或者是不离开你，这个影响因素太多了啊！不是说老实就不会离开你啊！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能够真正联系在一起的因果关系。所以我觉得你其实可以就直接考虑一下，对于这样的一个男性来说，或者是你对于你伴侣的期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你是就想找一个比较老实本分的，然后呢能够听，就是能够在婚姻关系中让你占主导地位的，还是 是说你希望找一个会疼人的，还是说你希望找一个有经济能力的，或者你希望找一个更强势一点的，我觉得你要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然后现在听起来可能是因为你曾经被背叛过，所以你特别担心在婚姻中被别人背叛。 对。 但我觉得婚姻中其实安全感还是给自己的，就是自己给自己的。如果你在婚姻中总是担心会被背叛的话，我觉得无论你跟谁结婚可能都不会太幸福。所以那个被背叛的经历到底对你有多大的影响，我觉得可能是你目前比较需要关注的啊。因为你如果那段关系真的对你影响很大的话，我会建议你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帮你处理一下啊。不然在未来的生活中，你的这种不安全感，第一会影响你择偶，第二也会影响你在真正进入到婚姻生活之后的这个幸福感。 一位男生问问题哈，说我和女朋友分开了，但是在我们恋爱的3年期间，女朋友总共从我这儿借走了10000块钱。不是当时在恋爱中，那我都没说过我要，但是呢，现在想想我们分开了，这10000块钱我还是很想要回来的，没有打过借条。其实这10000块钱呢，也都是陆陆续续，比如说他曾经有的时候让我给他买高铁票，那我帮他买了，他没有把钱给我，当时他口头上说算我借你的以后还，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情况，陆陆续续算了一下10000元。现在我要不要把这个钱要回来呢？ 我觉得其实在这段感情关系结束之后，你开始去考虑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经济投入，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哈。那但是其实女朋友当时的那个表达呢，让我现在听起来好像又不像是那种明显的借钱，就是她就是说啊，你先帮我买了，回头我再还你，好像听起来也像是那种情侣之间就开个玩笑吧，或者是就是那么简单的说一句， 随口一说。 对，好像又不像是那种明确的借钱的关系。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希望把这笔钱要回来呢，我觉得你可以提醒一下女朋友，你就说你看之前买的票啊，或者这些钱你曾经说过会还我，那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哈。你也别直接就上来说你欠我10000块钱，那可能对方也是一头雾水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还是你自己去判断一下这些钱对你来说有多重要，或者是说你在这个要钱是真的为了这个钱，还是为了别的目的啊。就比如说你在情感中分手了，你觉得 受伤害了， 对，受伤害了，可能想从此得到一些补偿啊。我觉得把这个你自己的目标或者目的想清楚，可能你就会更知道怎么办。因为你说如果真的是你对于分手这件事情比较介怀，你要那10000块钱，其实可能对你来说也并不能真正起到弥补伤害的作用啊，就是你可能还要从心理和情绪的层面去疏导自己。 也就是说，如果要了这个钱，和前任分开之后，因为这笔钱，说实话，其实可能也并没有那么多啊，这可能就是恋爱当中3年啊，一个正常的一个花费吧。 对， 可能如果你放在这3年当中，如果你真的要了，其实你内心可能从此以后你就再也没有办法去面对你这段感情了。就这段感情在你心里真的就是一段，应该说感受不那么好的感情了。因为一旦要了这个钱，对方和你可能都不会很舒服。其实你也不会很舒服，这个钱拿回来你也不会很舒服的， 是 吗？是 的。 对方也不会很舒服，而且在对方眼里，你可能也不是过去曾经相亲相爱的那个人了。 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想去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可以想一想那个到底我们要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是一个心理的需求没有真正用合适的方式或者用真实的方式表达出来。 好，谢谢白露，今夜思雨时，各位，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情感问题今天就到这儿。那和我们的节目可以互动的就是这样一些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或者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大家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今晚节目就这样，明天我们再见。